心 声。各位，上次讲到大长官越讲越兴，挥下手，跟住一声阴笑。我话俾各位听，除咗梁小飞君子不道不丈夫外，而家更重要嘅系乜嘢呢？大长官就停住嘴先，望住众官就微微笑，但系冇人回答。大长官跟住就讲啦：系识小费不能成大事，小财不出，大财不入。呢一样早有名分。各位，凭本人为官多年经验睇，我啲同案犯人，佢哋唔系冇隔夜米粮嘅穷鬼，就一定系冇正当职业。因为穷等于胆正命平，系从来日子唔好过嘅穷刁民嚟啫。呢种人睇咗我哋政府严正公布法令之后，边个都过唔到一软一硬嘅关头。呢批同案犯自会人人脚软，个个心寒，最后心动。心理学话俾我哋知，怕就好办，越怕就越好，对我哋破案就有利啦。咁我再话俾各位知啦，我哋嘅软功夫分离，佢哋系咁样做嘅。同案人唔理以前犯咗几大嘅罪，只要暗中帮手捉住嗰两个主犯人嘅话，就系立功。既然立功咯，唔止一律免去从前所有嘅大小罪，而且仲得到重奖。重奖系捉一个主犯人，奖50斤黄金；如果捉得两个主犯，就两数相加，立即奖100斤黄金。咁就系软嘅做法。硬嘅做法就系、是、自公告日起，所有曾参与打劫监仓嘅人士，限8个月内向政府或者警察局报告所有罪行，同样可以获得免去所有罪。若过期唔向政府警察局投降，日后经其他人告密之后受捉拿嘅话，一律作枪毙处决。大长官说话到此，突然用手势做咗个杀头嘅样。咁就喺呢时，有异口多人同声赞啦。哦，果然系有重奖又有重罚，妙妙妙妙，真系妙啊！会议室内又继续有人讲啦：妙啊妙啊，咁系人都知啦。世上嘅所有人与生俱来，最知道自私，更会自爱自重嘅。君不见系有眼睇啊！嗰啲出世冇几耐嘅人啊，只得1岁、2岁或者半岁嘅细路仔，佢哋无论系男女，通通都居然会无私自通嘅。肚饿嗰阵，人人都会先抢母亲嘴里边食物，上下5000年都系咁啦。呢、这个就系眼见嘅事实。而家有重奖又有重罚并行，天下间自有绝大多数人会觉得钱财太重要啦。钱财确实大过自己条命嘅。嘿，而家我哋推出有大把钱，又有完整无缺保存阁下嘅好人命，边个都会愿保护自己个好日子做人。如果唔系，钱同命都会危险噶啦。世上缺冇咁笨嘅人嘅，嘿，总而言之，软硬兼施就好啦，简直系佛都动心啊！啊，大长官耐心咁细听，众官议论之后，又一次露出嘴里边白色牙齿，成咗笑嘻嘻咁嘅样。远睇只见长官有牙就未见有眼啊！而家周围依然听得左耳有人讲，右耳有人评论，同讲一种理由，众说纷纷。听得世人眼与心都系黑色嘅，唯一钱财系白色，钱银就会永放出光芒。而家将性命同钱银交织埋一堆， 嘿，有咗钱银就等于有一切啦。咁样双管齐下，自会有天上神仙、地下凡人都嚟抢呢两味最好之物啦。哎呀，好嘢好嘢！咁啊，越嚟越多人笑出声，又见怪事啦。啱先笑到有牙冇眼嘅大长官，唔知笑样全无，佢仲话：各位静一静，啱先嘅决断做法，大多数人已经通过赞成，有异议者请举手声明。讯问之下，互相眼望，咁啊等于望南望北望东西。大长官就再讲咯，仲有其他高见嘅补充冇啊？再一次眼望耳听，既然冇啦，咁就决定执行。话音刚落，呢阵时有一个人举手，中眼同一方向，全会议厅又静翻晒咯。呢个长官意味深长咁话：各位各位，本人讲真啦，世上嘅人系十居其九九九九，有如下特点。特点系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，做大事惜身，见小利忘义。呢种人实在太多啦。我哋而家推出一软一硬，用钱收买系最高明手段。如此策略可以预见，大则猛虎，小则蚊虫，自会一借不漏啊。嘿，这个长官讲话好特别，零舍慢，简短清楚，指出咗太多世人不过如此丑陋咁啫。各位，若要寻找忠义仁勇，十万之中未得一人。我哋今日使用金钱开路，就系、是、最高明，简直系空前加绝后。后面嘅长官一番演说，立即博得众官一阵掌声长响。听讲有天眼在上，天眼历嚟咧睇得最清楚、最明白。而家东国、北国两国政府共同合谋，缉拿重大政治犯人手段确实高明极啊！两位灭两国战火的民族大英雄，功劳显赫，又是特别好心肠的人，今晚有多少正义之人愿主持讲公道说话呢？两位英雄被新政府捉住，其下场一定是不堪设想。这样的好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下场的话，就天公无眼。唉，正义还正义，良知是良知，如果公告一出台，所有民众立即皆知汗民，所有人自然会讲两位英雄不落网是不可能的事。我敢打赌，皆因政府手段太厉害了。不过现在是全国公告还未贴出，等于冇人知道嘅事情嚟。不过话唔系有人早已明白另一种道理啊！嗱，又有咁讲，死一般寂静，隐藏住杀机。特别宁静之时，就反而更加危险嘅。可怕嘅事随时出现，未来事天眼先睇得见。两国政府早已暗来明往，务必要捉拿蓝天明等人。呢啲人而家仲可以匿得埋，但系公告之日就大难临头之时啦。到时有几多知情人士为钱尽力帮警察捉拿犯人呢？计嚟计去，愿尽力搏命去捉嘅人多啦。咁嗰日有两个人喺度闲谈讲话噃，原来系兄弟二人。只见大哥就笑住讲啦。这个故事出于远古，名叫夫妻莫谈长中事。 哎呀，这个典故 小弟都仲记得，咁啊一位乡村土农夫，近来日日用心尽力喺度建造居屋，而先挖咗泥坑。嗰日合哥有倒霉嘅事发生，突然有个细路仔无意中跌落坑里头，皆因系人头落地先，撞到又硬又厚嘅大件石头长脚，细路仔跟手就气绝而死。那个农夫惊慌之下，心生一计，干脆就嗱嗱声用泥土石头忠实。呢种事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，经过多年之后先至话咗俾老婆知道。咁又事隔百年后嘅有一日，离居屋好远嘅官府衙门突然间派出公差上门，当众准确拆冧咗一段泥墙，立即就暴露孩童嘅干尸体。系边个去告状呢？冇人知道。嘿，贤弟，你真系好记忆啊！长兄，小弟已经明白你嘅意思。我哋打劫监狱嘅事情，唔止天知地知，你我知，仲有其他人都知。咁兄长，你嘅意思系？蓝天明就答啦：我哋今晚起程要快，远走再高飞。唉，兄长，你为咗小弟，太难为你啦！搏命劫狱，再抛家弃儿，小弟真系该死啊！诶，贤弟你唔好难过，我哋两个当年早向天发誓，为咗灭两国战火，甘愿去死，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要死就一齐死。余兄打劫监仓，只系为咗还我哋公道，唔可以将灭战火救北国嘅英雄当成卖国贼。有咁高尚灵魂嘅人，唔应该死于监狱噶。陈宇文听咗就冇答话，一边攞手抹自己嘅眼泪，再一边笑住讲：兄长才华过人，每战必胜，讲仁义，最有良知。打劫监仓火力咁猛，居然未死一个人，奇迹啊！咁当晚，兄弟二人就果然出走啦。十几日之后，兄弟二人喺两国政府远未出公告之前，已经到达既唔系东国又唔属于北国之地，只有天知地知两个人知。途中，陈宇文又向蓝天明请教另一个问题：有啲人点解唔应该回到自己家乡呢？兄长蓝天明就笑住答啦：学立鸡群，减真福，衣锦荣归，添仇人啊！讲完，两个人就哈哈大笑。十年之后，东方大国上层政府现正气上升，公开声明蓝天明是灭战火由救国自动解甲的英雄总参谋长。不过最高政府声明陈宇文为救国并非卖国，两国政府最高层前后发出通令，愿请两位官回原职。不过兄弟二人未见露面啊！据讲，皆因二人要实现当年愿望，战火灭就彻底解甲归民，有诗为证：南国有感话太阳，一望无际南海洋，人间冷暖非寻常，免谈是非论短长。海阔天空放眼量，过往多少强中强，英雄兄弟留关张，白帝成演无奈戏，不如携手渡南疆。食物嚟自海底养，汉朝夕水上下张，北方高朋多喜庆，等待地久与天长。 闲时现出真漂亮，穿着泳装薄衣裳，海滩又如仙岛美，汽水之人有鸳鸯。嗱，灵魂传书就播讲完啦。写书人、讲书人向听众读者敬礼，再会，生活。